起了小航，飘飘摇摇，咣哩咣当，惊动了那水中的个鹿。四对对鸳鸯，是扑了楞楞两翅儿忙，这才飞过了那扬子江。

半边天，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，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、啊。这张老汉今年有五十多岁呀，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，桂兰穿红格的衬衫朴素好看啊啊啊啊啊啊，制服的裤子是学生蓝，这张老汉青布裤子白布褂，是那帮的夹鞋在脚上穿呐、啊啊。这张老汉送他的女儿把大学上啊，特意给桂兰把行李单啊。一气儿走了有十几里，这桂兰要接扁担，让爹爹歇会儿抽袋烟。这老汉说：“担子我怕你挑不动啊，担心孩子你把路走偏呐、啊。”这桂兰说。千斤的重担我能挑起呀，革命大道已向前呐、啊。张老汉双眼含笑把女儿看，我送你为啥用扁担？想起来呀，这一条扁担跟这爹爹饱尝风霜度过了寒夜，哎哎哎哎，浮现在面前哦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，旧社会您用它挑着哥哥去要饭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受尽了嗷嗷煎，斗汉奸用扁担也曾把你老人家打，多扁担扛枪爆你入了老奸，阶级仇民族恨就充满了血和泪。嘿嘿，桂兰我呀，

来至在长沙府的城外，安营下了寨，惊动了远探西崖左壁，急急忙忙白说在唱，那一名报使的蓝旗就退下了中厅啊， 全把手都弯弯割上 三同。 有强中手，英雄对内有英雄，人言关公当马随勇者，耳只言不可听，我将年迈我的刀把老开封放箭，我还能梦下定于他翻上了天路，我叫他如若是在我的这个马前走过了山，更好回合呀，都把我的本子更啊， 再唱一段，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《博望坡》。